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可以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欢迎翻嚟解围。今集讲快啲，我谂住讲晒佢算啦，系嘛？因为真系好鬼怒气。跟住嗱，头先我哋提到佢就讲嗰啲收费啦，系嘛？喂，我真系冇乜兴趣讨论啲收费啦，系嘛 ？A4 纸两蚊张 ，A3 四蚊张，好乜有乜好讲啊？真系我真系未见过政府咨询咁样噶吓、啊。好啦，跟住咧。去到佢申請物業管理公司牌照所需要資料同文件，咁佢羅列咗一站文件出嚟，需要登記啊、聯絡資料啊、公司營運名稱啊、需要登記證號碼諸如此類啦嚇。咁啊，跟住佢就有條問題 A11 咧，就問你喂，你覺得申請啲資料夠唔夠？有咩意見？我絕對有意見，我覺得應該申請嘅時候咧，應該將佢所有董事同埋所有現時職員有冇響其他公司做董事，嘅嘢披露曬出嚟。 係啊。 嗱，可以嗱，你卖鱼蛋唔使讲，相关行业我讲， 系啊， 电啊，风火水电维修系嘛，顾问公司系嘛，嗰啲财务嘅公司，即系财务管理嘅公司，同埋嗰啲保安公司，个全部披露出嚟啊！ 即系全部系啱啱我哋讲嘅七项咯。 系啊，你咪全部问翻佢咯，你每一个人系嘛？咁你点知道嗱？因为咧。我終於找到去反駁的位置了。剛才有一條問題就問好不好多過六間嘛，好不好六間就夠了嘛。當申請的時候你不叫他講出來，你怎知道夠不夠六間？是吧？你跟他抄黐孖筋，是吧？你不申請的時候你自己說了，你不說就當你隱瞞了，做什麼？是吧？這些是需要的，我覺得你要披露嘛， 最重要是你要申報， 你要來申報嘛，是吧？你申請得你有多少公司而已，即不會幾百間吧，是吧？跟住呢就再到第六啦，他就說持牌管理公司向服務提供者提供資料的方式。嗱，呢度值得詳細講下喎。阿南，你講一講 6.2 嗰度好唔好啊？個提供資料嗰啲。 嗱，提供資料咧，佢話要提供一個利益衝突嘅資料同埋方式咧，佢係要就住物業管理公司所知所信，同佢嘅有合約關係嘅客户咧，包括一唔止啊一啲叫供應品啊貨品服務，佢要同佢嘅關係咧要做睇下先。的客户之間有任何的利益衝突，即是話佢要提供曬啱啱你所講啦，佢有任何合約，譬如一啲嘅承辦商啊，或者係其他唔同嘅公司，佢哋有冇任何嘅利益衝突要申報出嚟啦？ 係啊，佢話向有關物業嗱提供方式係咩咧？就係向有關物業嘅業主組織，如有的話，送交有關資料嘅副本。在有關業主嘅物業的客户即是業主或者住户的要求下，於合理的複印製作費獲繳之後提供有關的資料副本，是吧？跟住 6.3 都是啦， 6.3 就講有關物業管理的合約啦，是吧？咁啊係咯，呢幾點咁佢後面有條問題問噶嘛，佢就話 6.2、6.4 嗰啲提供客户的資料方式好不好，有没有意见，我觉得OK 的，不过即合格啦，如果想做得好一点的就是他应该自动自觉披露啦。即现在他的讲法就是你要问他才给你嘛。他就不是说他有责任主动申报嘛。是吧，其实会不会是他主动申报是好一点呢？因为即当他要知道他要主动申报的时候，他就不要跟那么多公司有拉楞咯，是吧？清醒啲，係咪可以監管得好啲啦？係咪？咁呢啲即係又特別啦。第七就係咧，持牌物業管理公司將變更通知監管局。咁呢個嗱， 我對這個就沒什麼特別意見，因為他純粹就說當他有什麼公司的改變啊、名稱啊、持股人啊、這個人的改變啊、或者被人釘牌啊，要盡快通知他啦，是吧？那我覺得這個我沒什麼特別大意見啦。那 A14 那條又是這樣問啦，問回又問回啲改變嘅嘢，其實 A13、A14 一樣嘅啫。咁到 A part 嘅最後一條咧，嗱呢個咧就真係要詳細講講啦，因為呢個係咩嚟㗎？嗱，你講俾大家聽好嘛？ 嗱，呢個咧就係物業管理公司嘅登記冊。咁咧佢裏邊咧就講到話，規定呢個監管局要備存同埋提供物業管理公司嘅登記冊，而呢個登記冊咧亦都要放喺呢個監管局嘅辦事處同埋上載到互聯網俾公眾去查閲嘅。係啦，咁而呢個登記冊裏邊有啲咩細節咧？就譬如 幫我哋分咗類嘅， 係啦，有幾個嘅， 有幾種分類方法嘅。 咁最簡最一定有嘅就係嗰啲公司嘅名稱地址啦，一定有啦。第二個就係以人數範圍嘅形式， 即係物業管理人嘅人數，即係話你間公司有多少預冊管理人的，他 有範圍如下，10個以下11至50 50以上樣，那你問我這個我覺得應該在50以上再加多一兩倉，因為有些100個和300個有分別的，大佬的規模是不是，這個要想一想啦。那跟著 C 個離譜，唉，你說 C 那個呢就是說那個持牌物業管理公司裡面他提供業物業管理服務的住戶單位的數目有個範圍呢，他就會講，簡單來說應該就是說那間公司究竟現在有多少個單位是管的，那他有個不同的數目的範圍，比如1000個以下的管，1000至1萬、1萬到4萬、4萬到8萬，還有8萬個、8001個或以上的。 對，那這個我想很多公司都覺得有問題啦，因為講真的，管幾萬個單位是很小事嘅啫，一條村都幾千嘅咯，你10條村都幾萬嘅咯， 即係啲大型嗰啲管理公司好多時100萬個都應該都。 咁如果1000以下嗰啲真係慘不忍睹嘅咯， 即係可能佢專管唐樓咁樣，可能佢都好多生意。 喂，嗱，你呢句説話真係似言差言，唐樓根本上好少話有管理公司啦。得幾户請到十，請得起啊！即係一千户，即係唔好去諗一諗啦。即係呢啲數字嘅嘢係咪先？跟住後仲有個嘅， 係啦，就係話監管局認為適當嘅任何詳情建議咧，就如下嘅。佢咧第一個就係話佢嗰個面積啊，即係嗰個管理公司佢究竟管理緊大約幾多個面積嘅盤咧？即係譬如一啲亦都包括一啲商業大廈、啲工業大廈、工廠大廈、停車場等等嘅，俾個面積出嚟，又分咗三類。咁咪話五萬平方米以下，五萬到30萬，同埋30萬以上。 我覺得爭咗一樣喎，嗱，爭咗係最重要喎。即係你問我，如果要量化嗰間公司有幾大規模，量化嗰間公司做唔做得曬啲嘢咧？頭先嗰啲係多餘喎。我要一個數字啫，你有幾多個屋苑啊？ 係啊。管緊管緊， 你管緊幾多個屋苑係重要啊嘛？你管嗱，講真，如果有個屋苑係1000户嘅，同有個屋苑係100户嘅，係嘛？如果大家都係幾座樓嘅話咧，其實對你嚟講冇乜分別嘅喎，因為你都係一個經理睇曬件事，係嘛？總之你多咗户數，多咗管理員咁解啫嘛，同埋多咗户數，多咗 case 嘅機會咁解啫嘛，係咪先？咁對於你整個運作嘅嚟講，我想知道有幾多個盤啊嘛，即係我覺得佢應該考慮埋報，即係呢啲冇所謂嘅，佢咪照報咯。但係佢報埋幾多個盤都有，因為幾多個盤就牽涉到你幾多經理啊嘛，係嘛？喂，你原來你管1000個單位以下嘅，點解原來你管40幾個盤， 係嘛？身不下， 你根本就開幫唔到佢開會，係嘛？有啲佢管1萬個單位，但係原來佢得一個盤嘅啫。得一個盤，我盤就4000，係嘛？就響1000至1萬之間咯。咁我就估到佢噶咯。咁所以即係呢個要諗一諗咯嚇。我覺得呢樣 A15就最後呢條啦。咁A 嗰度就講完啦，係嘛？咁啊到 B 咧就係講緊嗰個 物業管 理人嘅發牌建議。佢就話物業管理人咧嘅發牌準則咧同埋適合嘅人嘅考慮啦。咁佢就講到。專業資格、學歷、工作經驗呢啲阿媽係女人啦，係嘛？ 但是他没有讲到那个人有没有犯过罪，有讲 有 吧，考虑因素呢就那个人是否属精神紊乱的人，为什么界定啊？ 我想这个应该有，真的有些医生只 会做的、 就是、真的要去即见这份工作的时候就要定期去做精神科的， 即可能如果你 有那个病历就不得了，不给你拿牌了， 那不得、啊、喂，那不得、啊、医法好的嘛，可以、 嗯、 是吧，你怎样属精神紊乱呢、即我觉得我没有病，但我都可能精神紊乱的、啊、曾否就相关罪行被定罪等， 嗯 哼，是吧，物业持牌物业管理人呢符合的要求呢就高于持牌物业管理人， 是一级同二级， 一级同二级，咁啊咁有啲分几多级嘅吓，咁啊几多级嗰啲呢我哋唔详细讲啦，因为佢牵涉到呢係嗱，即係我哋俾大家望下有个表嘅吓，咁呢个表就我哋睇咗嘅，不过好难同大家分享到嘅，因为总之佢有两种级别啦，总之级别一嘅物业管理经人呢就嗰个要求就严格啲啦，包括学历啊个人嘢都严格啲啦，即係举个例啦，你副学士学位呢你就做唔到第一级㗎啦，你最多只可以做第二级嘅啫，第一级嘅起码都有学位嘅 ,ok, 咁有啲咁嘅分别啦，跟住下面 B1、B2、B3 三条问题啦，就对最低学历嘅要求啊对那些最低累积的本地物业管理工作经验啊，对那些专业资格方面啊的要求，即是呢我只能够评论阿南啊，即是我自己遇好多不同的物业管理经理的，有学历高的，有学历低的，有资历深的，有资历浅的，有些有专业牌子，有些没有的，但是似乎那个物业管理的经理人呢做得好不好呢是跟这三样东西没有关系咯。 我同感啊， 是吧， 我遇过那些都 他学历很高，经验很好，有很多专业学历，不等于他做得好。不等于做得好。不过 你起码你定个门槛，他起码有些这样的标准，那磨啊好飞的。但你就不要用这个标准来觉得他一定是好咯。 是 是吧，即是不一定是这样的，现在有些可能低一点学历啊，譬如他五十多岁那些 他有很多经验啊，但学历低啊，可能好过一个新出来的硕士，是不是，所以你们即大家要想一想这个啦，即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可以考虑究竟他过往那些公司给什么 grade 他啦，即你因为你有个管理人的登记制度呢，你可以好似嗰啲 lift 公司咁樣咧，你可以十名記分制噶啦嘛，你有收到投訴多，你處理咗點點咁。咁而家我睇嚟睇去咧，成份嘢咧都係講緊咧，即係總之物業管理關局掟嘢出嚟，咁你哋收定唔收，同埋咧就算成立咗之後咧，我睇唔到物業管理關局有咩做嘅。 其实 他没有做的，他定了就算了，即是 他好像有求证那定了个规矩，跟着他连求证都不做，因为他都没说他可以投诉， 是啊， 他只叫你向他申请个牌照， 批牌咯， 他只叫你申请个牌照，唯一这件事情，其余他好像我不知道他怎样说。好了，跟着呢 1.3 就讲物业管理业的专业团体和专业资格的规定，他有很多那些专业资历的、啊、就我们都不详细讲了，因为他牵涉到呢讲好多啲咩社团啊、团体啊啲嘢嘅，咁啊，佢话对啲团体定义乜嘢？嗱、這個、呢个咧，我又系嗰句啦，因为而家物业管理业监管局里边咧，可能有好多呢啲团体嘅成员里边嘅， 嗯， 咁你即系呢个就系而家呢个局嘅问题，你里边嘅人系业界嘅人，跟住佢哋而家谂紧啲嘢。去怎样监管业界，其实已经不是很啱的了。OK， 我们应该听了你的意见再去讲，听个意见不紧要的。 嗯， 但由他们去想呢，那真的做问题。那这些团体写出来，那怎么搞呢？会不会又是得他们的团体得呢？ 就变了一点微微微的可能。 是啊，希望不要做到这样啦，希望不要做到这样啦。好不好，那这个我觉得真的要想一想啦。 嗯、 跟着就。他都讲啦，有啲第时有啲大学啊， 會設呢啲嘅學歷啊，咁佢講下呢啲咁呢啲，即係有個局同有冇同教育處，我教育處都管埋喎，係嘛？即係呢啲咩同啲學歷啊，同啲學科點樣做啦？呢個去諗啦。跟住後面有條問題啦，係嘛？監管局就學歷定義有咩意見？咁呢個我諗我唔俾意見啦，因為呢個係即係 學術嘅專業啊， 學術嘅專業嚟嘅嚇，我真係唔敢。有啲咩俾意見啊？同埋我亦都唔知點有啲咩嘢人可以揸住呢份嘢，而每一條佢都可以答嘅咯，係咪？你連教育，即係佢點樣先攞到個學士學位啊？你定義你都問，咁你點答你啫？係咪？跟住仲有啲其他相關事項啦，就有講個發牌準則啦，有冇紀律有冇啲違紀嘅行為啊？咁樣啦，係咪？嗱，紀律好緊要啦，其實係咪？咁但是他没有界定到怎为之违纪呢， 是啦，什么 究竟是不听过雇主讲的是违纪啊，定是做了一些事做得不理想是违纪先。 嗯。 什么叫违纪啊， 违纪应该通常就是。 由哪个投诉为之违纪先， 我觉得应该是个客户有投诉，而个投诉是成立，即是那件事是事实的话，我就觉得已经是违纪了。 即是向物业管理局投诉。 是啦。 是事实就违纪了，是吧，我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情况，很难想象。 我觉得好像这情况就是，有时啲业主成日啊，佢唔跟三制四行啊，佢拖啊，或者系又唔开会啊，甚至乎唔俾盘数出嚟。咁如果可能个监管局佢系真系监管嘅话咧，佢应该 check 下件事真定假先。 你又啱喎，成份嘢都冇提过三制四行。他哋唔跟可能得嘅， 究竟咩紀律？可能三四四就係有少少啲紀律就喺裏邊。 三四四係俾法團遵守噶嘛，唔係俾管理公司遵守噶嘛，係咪先？佢唔跟可未必違紀嘅喎。佢話我跟咗六二六喎，而家叫呢個六二六啊嘛，係 啊， 呢個六二六啊嘛，我冇睇錯啊，係呢個六二六啊嘛，係咪先？所以跟六二六唔跟三四四，咁啊真係大煲啊，係咪先？咁跟住佢有好多啦，講啲發牌。臨時物業管理發牌，即係有啲臨時嘅又，即係咧，唉，都係嗰類啦，唔夠人手，揾啲人臨時拉夫住先，咁又有扎臨時嘅措施，咁我唔明臨時措施同點解會有臨時咧？即係有啲人佢就唔可以申請到永久，但係可以申請到臨時啊？ 哦，唔係，佢呢個就話應該有啲過渡嘅安排。他就話咧，咩有經驗但係未符合有關學歷同專業資格嘅從業員就 即係現時嗰啲 係啦，現時就過渡到去，應該就三應該咩，將於喺三年內讀曬佢嗰個指定相關課程咧，咁 或者八年攞到個學位， 哇， 真係慘，我都唔知點搞。喂，係咪真係要推行到咁樣咧？ 嗯， 係嘛？即係管一個大廈，係咪都要攞個學士學位先得咧？是吧，我真的我不是很同意现时你即是现时的即是搵食那些怎么算呢，是吧，他有些我做得很好的、哦是不是， 同埋物業管理呢、這、一個，譬如有啲大學有嘅，有啲相關課程，但係好似都係普遍係呢幾年十年八年先有嘅啫嘛。 個重點就係大學生唔代表，即係佢只係代表咗有嗰個 學歷 嘅水平，唔代表佢一定做得好噶嘛。啊，真係我真係唔好明白。跟住佢又話你對臨時發牌有咩意見啊？又對嗰啲指定進修相關課程嗰啲平行程式有啲咩意見啊？佢又問你，哦，由個牌照31嘅24個月都仲俾佢做啊，跟住又俾佢申請下啲臨時牌照啊啲咁樣， 即係永久臨時牌照， 即係永久臨時牌照啦， 永續 臨時係嘛，咁啊有啲咩意見啦，咁樣又過度安排啦，咁我真係睇到冇乜人，咁跟住咧佢到後面又有啲係講翻嗰啲過渡安排啦，咩籌備期啊，第一過渡期啊，第二過渡期啊，咁樣，跟住又問你對呢個過渡安排咩意見？唉，我成日都覺得過乜鬼渡啊，而家咪過渡緊咯，係咪先？你諗嗰個咁樣嘅牌照出嚟，諗你成立個局就為咗諗個牌照出嚟，你成立咗個局兩年啊，大佬，兩年有多啊？兩年幾啊？ 兩年幾啊？ 係嘛？你都想不到，因為現在還不是過渡緊，什麼不是過渡緊呢？即是等你傾完先開始過渡，真的不知道做什麼鬼，真的不知道做什麼鬼，不要緊，他們喜歡這樣就這樣了。 物業經理人的持牌條件，咁又有持牌條件啦，係嘛？咁啊，佢嗱佢就話咧，佢會受當局嘅操守，如果違反操守咧，就可遭紀律處分，可以撤銷吊銷牌照啊，譴責、警告咁。嗱，呢個就係問題啦。有呢個制度，可以黃牌可以紅牌出場，冇問題，完全同意。但是由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呢，我就有問題。 即係又係 你業界代表嚟㗎嘛，裏面 係 我點知道你咪違規啊？係嘛？喂，梗有嘅喎，係嘛？有某大物管嘅董事喺裏面， 嗯， 啊，有個敵人敵方嘅經理俾人投訴，投豬死你，係嘛？咁點啊？係嘛？咁你又唔可以叫佢避嫌喎，大佬。 系啊，你話係 你公司就話要避職啫，但係唔係公司喎，對手嚟喎。 咁你調翻轉啦，而家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嗰啲人有冇指定學歷啊？有冇指定經驗啊？有冇指定專業啊？嗱，佢自己冇喎，佢就去管，佢就管嗰班有指定專業牌照嘅人喎。咁啊，又係問題咯，呢個又係問題嚟啊，係嘛？所以好大鑊噶啦。而家主席係邊個啊？ 而家主席啊，主席真係唔知。 但係主席仲係黃國興係嘛？ 应该系， 即系又数唔清楚里面，系咪先？咁真系大镬啊，大佬！ 委任落去嘅真系， 你委任落去，咁你嗰啲人都喂，佢哋系咪好识物业管理先？ 系啊， 系咪？咁当然啦，业界嘅人识，我觉得合理。咁、但系业界嘅人点样去审翻咧？佢系咪应该如果有吊销牌子，应该有独立嘅仲裁委员会咧？ 系， 你咪成立独立仲裁委员会啊？可能有啲唔同嘅社会言达。系嘛？有啲可能區議員嘅代表，有啲可能立法會議員嘅代表，系嘛？坐落去個board度，你先公平公正啊嘛。有啲居民嘅代表，有啲法團嘅代表， 好中意嗰啲退休大法官，又揾翻啲。 我都冇啲法官啲人，啲法官完全唔使退休啦，永 遠都係 永續永續參與社會事務， 成日都 係咪？永遠都係揾啲退休法官嚟搞，係嘛？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好奇怪咯，係嘛？咁同埋我見佢著物就喺物業管理人嗰度就發牌條件啊、吊銷牌照嗰度啊就著緊啲啦。間公司佢又唔好理喎， 係，就可能覺得 喂咁嗰個間公司有個喺間公司度打工，佢犯錯，間公司有冇事先？ 係啦，呢個真係究竟我諗應該好睇下佢究竟咩身份嘅。 如果佢喂，其實可能公司叫佢咁點啊？公司叫我咁做，跟住你喐標我，跟住我冇咗個牌，咁點啊？ 咁啊係。 咁你又唔監管公司喎，你監管個人喎，咁兩樣都要睇啊嘛，係咪？即係我覺得，即係你一個 case， 即係我反而調翻轉咧，嗱，我唔係針對話啲公司有問題，不過如果有間公司佢有個職員出咗問題，係嘛？佢時任嘅公司咧，亦都應該同時被即係調查嘅， 調查啦，係啊， 同時被調查嘅，你究竟要調查究竟係間公司嘅指示啊，定話係？嗰、那個管理人嘅問題，同埋好多時候一定會出現嗰個情況嘅喎。我係公司老闆，你係個物管經理， 嗯、 你下面有個主任，喂，端唔會所有嘢都係經理做㗎，梗係主任做嘅。但係我係老闆，我直接指示個主任做，跟住做錯嘢，咁邊個上身啊？ 係咯， 喂，而家成日都係咁㗎， 做多好多就係喂， 好多都係個老闆叫個主任做，個經理唔知㗎，咁點啊？你又冇喎，你叫個主任唔好。我 聽個老細講， 唔聽個老細講啊！ 我哋聽經理講。 冇咯，你又跟住阿邊，你問個老細，喂，如果你唔好點我啲化叔啊咁啊，你搞唔清啲關係，根本上識唔識㗎？喂，大佬啊，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呢個好奇怪咯，所以佢就問，又對呢啲咩持牌條件有咩意見啊？冇意見啦，即係總之你公平公正啦，係咪？跟住又係啲相關事項啦，又係講嗰啲牌照啊、未到嘅時間啊，又點樣處理啊？咁呢啲，我覺得都是落落去多嘢啦，跟住又重複翻啦，又係收費水平啦， 係又問 又問啦，啲攞牌啲經理人又要俾錢啦，咦？點解又係呢啲嘅？哦，即係呢個諮詢， 呢個 重複咗嘅，呢個重複咗嘅，即係裏面又包括咗物業嗰啲 人 嘅 牌照 ，OK， 經理人嘅牌照嘅，喺度重複啦，呢個即係咁 B13、B14都係重複翻 A 嗰度啦，到最後咧。他就說申請物業管理經理人所提供的資料，這個真的我覺得很好笑，我讀給大家聽一下，他有 A 至 I 呢，就是你申請呢，你告訴他知道、啊、好偉大死的，第一呢，你申請嘛，你首先第一件事你要給他的就是你要填妥張申請表格， 就是 A， 就我不知道不填妥怎樣做一下。第二呢，你要講清楚你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第三呢，你有你的身份證明文件。我真的不想讀下去。A 至 I 我讀了 A 至 C 啫。OK， 跟住咧就 D 咧就聯絡資料。第二咧就係登記嘅地址文件。F 咧就學歷。G 咧就專業資格。H 咧就是否公司嘅董事、控股股東同埋控股人。I 咧就係嗰個管理工作經驗。咁我唔喺 A 度填曬下面嗰啲嘅咩？我相信 A 嗰张，我相信 A 嗰张表格一定包含咗 B 至 I 啊嘛， 系啊， 系嘛，咁即系意思即系话张表里面有呢啲嘢啦，系咪应该咁讲啊 ？OK， 下面仲有啊，佢仲要交代你， 啊仲有嘅， 仲要交代有相添嘅，一定要交。 我张相，跟住登记册所需嘅资料，咁咩意思啊？ 即系啱啱个登记 哦，有关是否适合持牌嘅资料。OK， 即系咪精神紊乱啊？ 精神紊乱 有冇犯罪啊？嗰啲啊 ？OK， 即系唔紊乱都俾搞到紊乱啊，大佬。OK， 咁呢个亦都系咁样问法啦。好啦，呢个最后一条啦，啊，仲有两条， 两条系啦。 好啦，佢就话咧，持牌物业管理人咧变更通知，亦都系改变嘅时候你通知佢啦。又话对变更通知嗱，反而呢个经理人系重要啊。 系 经理人重要啊。喂，我甚至乎觉得咧，你唔系啊，你轉咗間公司，你要話俾人聽，你直情係要喺你知道你要轉公司，要即刻披露啊！ 嗯， 係嘛？而家成日都係咁嘅，今日佢仲話俾你聽佢係 A 公司，聽日佢係 B 公司， 係嘛？喂，呢個我覺得有樣嘢要斟酌，就係佢真係會出現咗成啲情況嘅，喺度圍圍圍，係嘛？所以呢個係我覺得要我哋要俾下意見佢呢、這個嗰啲經理人轉投咗去邊間公司嗰度。是重要的喎， 是 咪？跟住呢佢再话都係嗰啲啦，使唔使书面形式通知嗰个监管局啦，其实你嗌佢咪得囉。咁又係有实施时间表啦，个实施时间表呢係冇寫详尽嘅，总之係有三年过渡期啦。冇咁即係三年过渡期。时 间表就係三年 过渡期。总之时间表就係三年过渡期，时间表係冇时间表嘅，其实两段字嘅啫。OK， 咁啊我哋基本上就高呼咗一次呢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嘅諮詢文件啦。嗱，雖然你見我哋即係今日讀咗好多嘢俾大家聽啦，大家都消化唔到啦，但係我好坦白講，其實我都消化唔曬嘅。咁啊，喺呢個問題裏面咧，嗱，我諗我哋就一定會再跟進嘅啦。我哋必定咧就會喺即係諮詢期完之前咧，就要做啲行動啦，因為我哋要反映俾佢聽咧，喂，你點解唔喺諮詢業界過程裏面啊？話俾即係呢份嘢好明顯係個角度係站喺業界嗰度想答嘅喎，但佢明明係講個諮詢係諮詢邀請各界人士喎，係 啊， 咁特別係啲法團喎， 法團 第一咧，我見唔到物業管理監管局咧有寄信俾法團喎，冇通知佢喎，我同啲民政事務處、民事務處嘅同事咧同啲法團開會，亦都見唔到佢哋 有 佢哋宣傳 過話有 呢件事喎，係冇喎，我好似得我哋知咁喎，而家係嘛，好大鑊。係嘛？睇下呢集飛咗街之後咧會點？我哋我諗我哋下個禮拜之內咧，我哋要做一啲問卷，嚇、等啲業主整咗翻嚟，睇下個禮拜解圍嘅時間裏面，可唔可以同大家即係交代一下啲業主嘅睇法？係嘛？因為我哋唔可以淨係即係讓嗰啲大商家、大財團發聲㗎嘛。小業主先係用家嘛，係咪？甚至乎其實租户都出聲啊， 係，因為佢都用緊個管理服務啊嘛。 其實啲業主就將嗰件事轉嫁咗俾佢啫嘛，係嘛？所以呢個咧就有待我哋嘅觀察啦，好冇？咁啊，今日節目到呢度為止啦，好嘛？咁啊，下禮拜五肯會歸隊噶啦，好嘛？咁啊，下禮拜見啦，拜拜。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 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